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Now,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136. We can also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Fat Children. 肥小子。啊，就是动动吧，胖小子。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那么现在这个 fat children 呢，的确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大问题，这样子。不光是 fat children, fat adults, 就是肥胖的成人。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今天的这篇文章，给我们一个警惕。Every year, more children are getting fatter.Doctors believe this is because children are becoming lazy. Years ago, children would run and play in parks and get a lot of exercise. After school, they would play sports and do things outside their house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computers and video games are to blame for so many overweight children.Instead of getting exercise, they are sitting in front of a computer and surfing the internet or playing video games. Doctors believe parents should make sure their children eat healthy meals and get plenty of exercise. Parents should only let their children use the computer 1 or 2 hours a day. 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Every year, every, 这个呢是两个音节 every, 你千万不要念成 every year, 你把它变成三个音节，那是你自己念的。如果你打开词典或字典，它是两个音节 every, every year, 不是 every year, 好，这个特别要记住。More children are getting fatter. 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大条，这样子啊，个子越来越肥啊，这样子。Are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我们可以讲，甚至也可以讲 ，Every year, more and more children are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这种比较级的形容词可以用两遍。加一个 and 并列连词来连接，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呢，小朋友变得越来越肥。Doctors believe， 医生们相信。我念这个字，我喜欢念成 believe， 很多人会念成 believe， 这 believe 就很难发音 ，believe 就很好发音，念 believe， 好，这个这样念起来就比较。听起来比较地道一点。This is because, 他们相信这是因为什么呢？ Children are becoming lazy. 小朋友们变得越来越懒惰了。They are becoming lazy, 变懒惰了。Years ago, 好多年前，前面省了一个字，这个字叫做 many, many years ago. 但 many 不要用，不写了。Now, I haven't been,或是应该 I haven't been here 或是 I haven't seen you for years 他说我好久没见你了好多年没见你了 for years 就等于 for many years 是能省的在美式英语还是个 many 他可以都把它省掉几个月前 months ago 好呢那这个时候呢好多年前 years ago 都可以这样说的Children would run and play in parks and get a lot of exercise. 但是孩子们呢都会这边用了那个助动词啊 用了 would 而不能用 will 受到前面的 years ago 的影响 We run and play 又跳又跑又玩耍在哪呢 In parks 在各个公园里头你可以看小朋友呢跑来跑去 They were playing hide and seek 他们在玩躲猫猫、哦、这样子啊捉迷藏那这个 play hide 就是 H-I-D-E 小杠杠 and A-N-D 再来一个小杠杠 seek S-E-E-K 躲猫猫捉迷藏然后常常呢小朋友都会盯是盯个小明小个一边抓住那一个嘿嘿嘿就是这些东西我就是这样玩的好奇我记得我以前我玩的还不错 and get a lot of exercise 同时获得许多的锻炼 exercise 就是运动就是锻炼因为跑来跑去就是在运动嘛 after school 这个 school 就是放学后叫 after school 那念的时候不要念 after school 不是 school school 有个 L在这个所谓元音的后头的时候那一定要发欧洲的 O school 但是 O 的时候舌尖还要抵上去像 girl school 像猫头鹰 owl owl O 的时候舌尖要抵上去猫头鹰我们都是这样念的放学后呢They would play sports, 他们会玩各种的这个 sports, 尤其是指的是球类比赛运动比赛像 soccer, S-O-C-C-E-R, volleyball, 排球啊 basketball, 篮球啊 They would play sports, 玩各种不同的这种运动项目也就是球类比赛 and do things,而且做一些事情在哪方面做呢 outside their houses 在他们家外头那并不是现在是运动啦也可以做些劈柴的活动啊对不对啊 some people believe 有些人是这样相信相信什么呢后头放了一个 that 从句 that 一样可以省得掉 computers and video games are to blame for so many overweight children oh,这句话很重要这个结构 are to blame 那么就是该负起责任的意思 you are to blame for the mistake 你该为这个错误负起责任我们常常不会翻译的时候翻成说你这个责任、啊、你该被怪罪被怪罪、啊、有这个错误不是这么翻译的啊这个 be 动词 is 或者 are 或者 am 之后加 to blame 再加 for 的时候就该负起什么什么的责任 you are to blame for the failure 这次的失败你该负起责任 failure 这个不太好念因为我们通常会念是英式英语会念成 failure在美式叫 failure 啊，注意到有这个网络互联网上面有这个美式发音的这个东西，你念一下，按一下吧，你就知道它是念 failure 啊。好，那这边我们翻译就是电脑及电玩叫 video， 就是录影的。录影的游戏叫 video games 也就是电动游戏好 are to blame 该负起这个责任要为什么负责呢 for so many overweight children 就是为造成这么多的过胖的 overweight children 要负起责任都是你们害的是电脑跟 video games 好are to blame 该负起责任 for so many overweight children 但是 blame 这个字啊还真是有能当怪罪的用法不过那个当怪罪的时候啊那个 blame 的用法是这样用的 Don't blame me. 就用直接用人当主语 ，you 前面 you 省掉 ，don't blame me， 然后 me 是人做宾语，不要怪罪我 for the mistake， 不要把这个罪或把这个错怪在我身上 ，don't blame me for the mistake， 或是 don't blame the mistake on me， 不要把这个错怪在我身上 ，don't blame the mistake on me。啊，这个用法要特别特别记住。Overweight， 也就是过重的这样子。通常小孩子在小六的时候呢，应当是45公斤左右吧，或者40公斤。好小子，这个小朋友呢是97公斤这样子。哇塞，太重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过重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Instead of getting exercise， 他说他没有，非但没有，要 instead of， 不要翻成火箭，要非但不，也不要翻成火箭部，更不要翻成国防部，这边叫做非但不。Instead of， 非但不运动 getting exercise， they are sitting， 他们一天到晚用现在进行时表示常态，随时随地都在坐着，在什么前面呢 ？In front of， 那个 front 不要念成 front， 它是倒 v 的那个发音，肚子饿的饿。In front of， in front of a computer， 坐在电脑前面，哎，同时干什么呢 ？And surfing， 这个不要念 surfing， surfing， surf f 的发音呢，所以念成 f， surfing the internet。就上网互联网 or playing video games， 要不然就是玩电动游戏，还每天到晚是这样，而且反而不再运动了，所以就是静静的坐着，那油呢一直囤积，所以呢我说 you've got a spare tire， wow， 你这边旁边有个备胎啊，叫 spare， S-P-A-R-E， spare tire， you need to exercise，你需要好好运动了。Your spare tire is too big， 你这个备胎好大，就是大肚腩啊，这样这个是该运动了。Doctors believe， 医生们就相信呢。Parents should make sure， 就是做父母的应当要务必确实，务必要确实到。Make sure 后头是一个 that 从句 that 省掉了 ，that their children eat。记住 make sure 后的 that 从句要用一般现在时 make sure he studies hard， 你千万不要加一个助动词 make sure that he should study hard， he must study hard， 自己再加一个助动词下去，没有这种用法。 make sure he is happy， 务必要确实做到他要很高兴才行。 make sure he has come back，要务必要确实了解是不是他已经回来了，你可以用现在完成时或一般现在简单现在时啊，这个用法要特别记住。所以 their children eat， 你看他就用了现在时 eat， 如果是 their child 后头就要用 eat 啊，加个 s， healthy meals，健康的三餐这样子。 And get plenty of exercise， 而且要获得充分的锻炼，充分的运动量。 Plenty of 就是充分的，后头啊它可以放不可数的名词或复数的可数名词。 Don't you worry， 别担心，哎，太太 Honey， 火车就要来了， The train is coming in 5 minutes，我想在五分钟就会到了。It's arriving in 5 minutes。这个时候他讲说了，他是怎么讲啊 ？Don't worry, we still have plenty of time。我们仍然有的是时间。他在干什么？在化妆这样子。接着再往下看 ，Parents should only let their children use the computer 1 or 2 hours a day。做父母的，只让呢他的孩子呢。应该怎么样呢？应当只让他孩子啊，那么一天呢使用电脑 一到两个小时，这是笑话了。说实在话，应当完全禁止使用，只有到礼拜五以后才开始使用，然后礼拜五晚上、礼拜六跟礼拜天，那时候就让他们痛快玩。但别忘了，到了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时候，你可以假借一些方法，让他们就是忘掉玩电脑。怎么样呢？我们呢，走到万象城一下，到什么街走一走，我们去看看，这边有吃的，有吃那个的。但小心那也会肥，记住逛街的时候尽量让他们多走走，要不然就到石门公园这样子，你看多爽啊，对不对？那更棒的一点就是从你住的地方走路到呢青秀山上面，哇，那边去走一走，来回呢刚好呢14公里，这样子的话下来之后，小朋友呢他就累趴，一回到家他就马上去搞搞，这个方法很棒的，试试看。现在我就要开始咯，用英文来念一下。我每次在念英文的时候都会想到中文，我不会把中文丢掉，可是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我的中文呢几乎可以跟英文是同步理解。所以但是你要做到这种地步，就必须要念，先念英文同时想到中文，你不想中文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根本在念的是什么意思。Every year, more children are getting fatter. Doctors believe this is because children are becoming lazy. Years ago, children would run and play in parks and get a lot of exercise. After school, they would play sports and do things outside their house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computers and video games are to blame for so many overweight children. Instead of getting exercise, they're sitting in front of a computer and surfing the internet or playing video games. Doctors believe parents should make sure their children eat healthy meals and get plenty of exercise.Parents should only let their children use the computer 1 or 2 hours a day. 好，今天教大家一招，也就是一样的把这个文章一直不断的念，不断的念之后呢，我中文的文章看到没有，我把它翻成英文。这个翻成英文的过程之中呢，那么这个就是呢，你速度放慢一点，像每一年有更多的小孩子变胖了。Every year, more and more children are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医生相信这是因为小孩变懒的缘故。Doctors believe this is all because children are getting lazy. 多年前，小孩子都在公园中跑来跑去和玩耍，也做了很多运动。Years ago, children would run and play in parks and get a lot of exercise. 放学后，他们会在屋外玩耍。After school, they would play outside their houses. 有些人认为电脑和电玩造就了这么多的胖小子。Some people believeThat computers and video games are to blame for so many overweight children. 他们老坐在电脑前上网或玩电动，而不是做运动。They're always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and surfing the net or playing video games instead of exercising.医生们认为父母亲应该确定他们的小孩子吃得健康和有足够的运动量。 Doctors believe parents should make sure their children eat healthy food and have plenty of time for exercise. 父母亲应该只让他们的小孩子一天之中使用一两个小时的电脑就好了。Parents should only or should let their children play the computer or play video games for 1 or 2 hours. 你看，这个就是我做的即席的翻译。那么这种呢，是一个是很棒的一招，你可以练习，这叫做活翻译。久了之后又把它丢掉，也可以用英文用来诠释。好，这个诠释的时候你可以呢更大的发挥呀。Today, as you look around, you will see a lot of children who are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You know the reason why? Because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watching television or playing video games. This is too bad, because being fat is not healthy. It can sometimes endanger your life. Therefore,Children should exercise more. Unfortunately, computers and video games are to blame for so many overweight children. So Dr. warned that parents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ir children should eat healthy food and exercise quite often. If they can't do so, then their children can stay healthy. 你看，这就是我的诠释。多么棒啊，这样下来你就真正的会讲英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有一点时间一起来看后头的语法部分。我现在要把这个打开，我刚折起来了，哎，打开了。这语法里头呢，重点是介绍动词 blame 及短语介词 instead of 的用法。第一个 blame 它可以做名词以及及物动词，表责怪或归咎，有下列重要用法。当动词的时候 blam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怪罪某人某事物，或是 blame something on somebody， 把某件事情怪罪在某人身上就该用 on。 还有 be to blame for 点点点，就是造成某事的原因，或者是应该为什么点点点负责。我们直接看例。Don't blame me for the mistake. Anything, don't blame the mistake on me. 别把这个错怪在我身上。You are to blame for the mistake. Anything,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istake. 你要为这个错误负责。The driver's carelessness. 这个驾驶员的粗心 was to blame for the accident. 就是要该为这个呢车祸负责。也就是 the driver's carelessness.Was the reason for the accident? 驾驶员的粗心呢，酿成这起意外。好，我们接着看 be blame 当名词，就跟 put 形成一个很棒的短语 ，put the blame on somebody， 啊，就怪罪某人。You made the mistake, but you want to put the blame on me. That's ridiculous. 你犯了错，却想把错怪在我身上。真是荒谬，对不对？明明是你自己呢，就是踩着香蕉皮跌倒，然后呢，香蕉皮是你自己呢乱丢香蕉皮，你还怪在我身上，真是太过分了。好了，第二个 ，instead of， 取代，替代。好 ，John went to the meeting instead of me。约翰替代我去开会，结果被老板呢数落了一番。还用呢扁担敲了他的脑袋，后来头尖尖的，你通常上面有一共有4个包，这样怪难过的。然后说对不起，应该这起包的长包的是我，结果是你。他说没关系，还好了，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来，您我跪下来，然后并不是向你磕头，而是请你把你的脚底板给我。我趁着我这个包还没消的时候，我替你按摩一下，这样子啊，按脚底按摩，这也不错。好朋友做到这样地步，还有什么夫复何求啊？我们看 B， 非但不，反而怎么样 ？Instead of working hard, Peter fools around all day. 彼得非但不用功，反而整天鬼混 ，fools around 鬼混，也可以讲。Idles around, I-D-L-E-S, 就是闲逛，没事逛，东摸摸鼻子，西摸摸耳朵，那就是不读书这样子啊。注意，